呼吸，于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嘿、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啊，又在超体加速日记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科学训练的事儿哈。上期超体加速日记当中我说到了怎么样去理解佳明手表当中的这个呼吸频率指数这件事儿啊。其实呼吸速率呢，就是衡量您一天啊每分钟的呼吸次数。那呼吸呢就包括吸气呼气啊，吸气呼气加一起算一次啊。那么大概一分钟呢，你像我在佳明这个 Connect 这个 app 当中，我的呼吸呢是在13到14次平均啊，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状况之下。那如果说我运动的时候呢，呼吸的次数会增加，甚至达到20次以上的这个呼吸的次数。所以平均正常的，在没有运动的正常情况之下，我的呼吸应该是在13到14次。那怎么算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佳明手表的光电测血流以及心率，它有一个计算公式来测出每分钟我们呼吸的次数。所以其实一个人他的呼吸次数每分钟的这个频率次数越多，说明他的这个心率呢越高啊，整个状态呢越急。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放松放松，深呼吸深呼吸，遇到急事的时候先做几个深呼吸再去决定，就是让你通过呼吸的调整，呼吸的次数把心率也能够平缓下来，让自己的大脑身体都能够稍微的冷静一下再做决定。所以在佳明手表光电的这个技术当中引入了呼吸频次啊，这样一个数据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管用。如果您以后在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前，先看看你佳明手表啊，佳明 Connect 上的呼吸次数，此时您的呼吸跟你的这个静止状态之下的平均呼吸差不太多，说明您还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一个状态。如果这时候你的心率很高，你呼吸也很局促，建议你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再等一等啊，放缓一下。说到了呼吸，那么接下来这次训练，这次训练我这个呼吸更加急促了，因为这次训练真的是在雨中，在雨中。 我怎么也没想到，真的有一次训练是在大雨当中进行的。这今天这个是现在训练这会儿是，我也知道是中雨吧，在广澳门体育中心，本来这个体育场每次到训练时候满操场全都是人，这次因为下雨就剩这个龙岩跑步的人在体育场上了。而且这是一群疯了啊，不能说疯的，应该说疯了，跑步着了魔了。我也是绝子了，就是究竟是为了录超体加速日记还是跑步，现在我发现变成这个为了跑步而录超体加速日记了。当然在这个天气穿不穿衣服效果是一样的，全都是湿透。关键现在吧，这个龙岩还有好多女性女跑者，然后也在坚持的训练。我数一数，1、2、3、4、5、6、7、8、9、10，大概15到16位女性吧，在大雨当中也在狂奔。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外面这个声音啊，一直在下雨，噼啦啪噼啦啪啦的下雨。哎，有的时候开始了有原因， 坚持的过程当中就找不着原因和方向了。这逼到这儿了，你说这个本来下车的时候没下雨，然后开始的时候下雨了，大家都开始跑。哎呀，沈腾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说不想跑吧，气氛轰到这儿了。 解释一下啊，下车的时候雨不下了，走进操场的时候又开始下零星的小雨，大家都集合完毕的时候雨势渐大。所以给我们来一乌龙啊！如果说下车那会儿呢雨就下得很大，可能就直接就开车就回家了，等于大家都因为你进体育场还要交钱嘛，25块钱你还交一个入场费，你交了钱了进去了，你再对吧25呢，不少钱呢啊。所以就来了一次在大雨当中的训练，也是那个应了那句话了，一群人跑步啊还是跑得长啊，一个人跑步可能跑得快，就当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别人也开始了，你没办法了啊。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早就扭头走了，所以团队啊，所有的这个团队项目，现在你看不是也是这个奥运会吗，所有的团队项目更加的能够让人激发起的那种斗志，激发起团队精神，激发起内心的那个小宇宙，在大雨当中依然可以坚持跑步。 下大雨可能把脑子浇坏了，这个今天的训练任务没说，训练任务是6.4公里，我跟的黑组配速是4分20，括号大雨当中又跑了一圈，你会发现这个很魔幻，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像拍出那个相片或者电影当中职业动员训练的那个场景，一群人大雨当中在这个跑操场，那边放着音乐在轰气氛。哎，100个读者当中有100个哈姆雷特，100个跑者当中有100个跑步的理由。 一次大雨当中的训练，到场呢也得有50-60人吧，都跑了，不管男女，都在雨中完成了自己的训练的项目。确实，其中有一位跑者跟我说的话，我觉得还挺认同的。要不你别来，你来了，你跑了第一圈了，那你就坚持到最后。跑完之后看了看我的佳明手表，还行，没飘啊，因为佳明手表它下面有个光电嘛，那个光电其实，你佩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手表跟你的皮肤中间有一个水层，中间就是汗出多了或者有水的话，光电遇水会发生折射，会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出汗出特别多，或者在下雨天的时候你测出来数据会稍微有点发飘啊，包括心率啊，你的跑步的配速啊，包括你的地图啊，可能稍微都有一些不是那么的准确。不过这次我看还行啊，整体基本上没有什么数据上的偏差。最后我还测了一个400米的跑步啊，400米跑了一个1分18秒，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我们超级体验团呢即将在8月8号开始，不仅是我们超体加速日记的一个结束的这么一个时间，同时在8月8号，我们还会开启一个一起来超级体验2021年的2020东京奥运会马拉松男子冠军的速度。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参与到我们这个超级体验当中，地点是在良乡啊，房山良乡体育中心，42个人我们一起完成一场接力体验，42个人跑一个42.195公里，体验一下奥运冠军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在这期超体加速日记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另外一个在佳明 Connect 这个 APP 上的一个数据提示，叫做脉搏血氧饱和度啊。什么叫脉搏血氧饱和度是什么意思啊？我看我的平均是92%，那这个脉搏血氧饱和度它又代表了人体一个什么样的指数呢？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 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我是乐乐。 今天咱们接着来说跟奥运会相关的话题。今天咱们聊一聊在奥运会当中的第一大项。第一大项啊，我觉得这个，哎呀，这个奥运会如果没有，奥运会起源应该就是从这项目开始起的。 对， 这什么呢？就是田径。 田径， 田径。这样，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田径运动。 田径运动历史悠久，起源于人类的最基础生存与生活活动。最早的田径比赛是在公元前776年的古希腊举行，从那时起田径运动正式成为比赛项目之一。直到公元前648年，奥运会又新增了跳跃、投掷标枪、投掷铁饼等项目。1894年在法国巴黎成立了现代奥运组织会，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行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走、跑、跳、投掷等12个项目被大会立为主要项目。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就标志着现代田径运动的建立。1912年第五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中，在男子100米决赛中，美国选手克雷格看到同组的德国选手成绩比自己好，于是决定运用心理战术。由于当时没有抢跑受罚的规则，克雷格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抢跑，一共抢跑了8次，对手被他弄得心烦意乱。第9次，克雷格起跑成功，赢得小组第一名，并在决赛中获得冠军。克雷格事件之后，国际田联做出了相关规定，一名运动员抢跑2次就会被取消比赛资格。一个人不能抢跑2次了，但仍然会出现抢跑这个现象，因为运动员们之间可以轮番抢跑。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在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时，当时有6名运动员轮番进行抢跑。直到2003年，国际田联对起跑规则再次进行修改，第一次抢跑不予惩罚，而第二次抢跑时，不论是任何人都将被取消资格。新的规则引发了不少争议，甚至在2003年巴黎世锦赛上发生过美国短跑选手不服判罚倒地不起的场面。然而就算只有一次允许抢跑的机会，仍然有运动员采取抢跑战术，以求给对手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有2位选手参赛时，便会更有一名选手有意抢跑，以便打乱对手的比赛节奏。国际田联忍无可忍，终于决定从2001年起抢跑一次就会被取消比赛资格的零容忍规则。 听过了刚才的录音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叫运动项目的起源其实就是田径。 对，田径也叫运动之母嘛。 运动之母， 因为其实任何的体育运动项目，几乎哈、绝大部分哈、都离不开田径运动这三个人类最基本的运动技能，什么呢？就是跑、跳、投。 跑、跳、投。 跑、跳、投啊，就是这三个项目。所以说，任何这个田径这个运动哈，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哈，他。之后改练了其他的项目，但小时候你问都练过什么呢？绝大部分小时候啊都说练过田径，然后从田径里边转向，反正球类运动也好啊，或者其他的运动也好，因为田径确实给人最基本的这个身体素质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锻炼，而且田径确实也是奥运会当中所谓大项当中的大项，这个金牌非常的多哈，各种不同的距离的竞赛和田赛啊，这分主要分为2大部分，一个竞赛，竞赛什么，就是在跑道上跑啊，出去就是马拉松啊，竞走哈、这是属于竞赛。田赛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所谓的这个 田径场上， 跑 道上， 这个所谓这个跳远啊，投掷啊，跳高啊，这个都是田赛，这2大部分，所以说叫得田径者，在这个金牌榜上哈，得田径者得天下嘛，其实历届哈，我们都看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哈，开始几天是很强势的，射击啊，跳水， 乒乓球， 这种项目啊，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般都是在金牌榜上遥遥领先，但是田径项目一开始，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体育代表团啊， 牙买加 体育代表团，哗哗哗，每天 日本 恨不得一两天这个金牌数就能赶上来，因为确实这个项目金牌的数量太多了，而且确实这个项目当中也是奥运会哈，如果说 所有的今年是33个大项哈，如果我们排个名次，最重头的是哪个比赛？其实还是田径项目，包括每年我们说奥运会当中哈。最关注啊，我们从全世界范围来讲哈，最关注的比赛，中国范围一般啊，咱们都是肯定女排啊是最关注的这种比赛。但是全世界范围来讲，奥运会当中，你说一个大家共同会关注热度最高的项目，我相信没有悬念，肯定是百米飞人大战啊。包括奥运会的压轴的项目是什么呢？ 嗯， 你看都是田径，最后一天基本都是田径项目来压轴，包括马拉松，包括倒数第二天这个4×1的接力啊，昨天4×4的接力。 嗯， 其实田径是整个其实奥运会当中还是最分量最重的一块，也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嗯， 对，这个说到田径这一个大项啊，我们说刚才论云说了很多，它是所有体育项目的这个运动的之母啊。 嗯， 真的是没问题啊，真就是这样，而且特别好看。 嗯， 你知道就是。好看到谁都能看懂， 嗯， 谁第一个冲线嘛，对吧？就他太直接的、通俗易懂的，这就是体育。 嗯， 你比如说你，咱们看那个之前我们说过艺术体操， 嗯， 他第几呀？你不懂啊？ 嗯， 裁判员在打分儿，你从分数来决定他第几？ 嗯， 对吧？就是乒乓球，砰砰砰砰砰，打半个小时。哎呀，这是那等等吧，先看别的吧。反正还有第三局呢，反正他至少得打三局。田径不是，就是田径他太直接的，谁先到终点，谁获得冠军。 嗯， 就是，我觉得他非常好的诠释了体育运动这一项直击人类心灵的，通过你的。叫做体育运动表现直击心灵的那份感动，就是在田径上他展示的一览无余，包括田径的规则，就是体育这个东西它究竟公平也好，然后不公平也好，体育当中的这个快慢，然后在比赛当中出现的意外，它不能重来，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嘛， 是。 你比如说乒乓球， 嗯， 暂停， 嗯，对，喊个暂停，我调整调整，歇会儿，喝两口水， 10比10，教练暂停啊，过来讲两句，哎，应该休息一下，我跟你讲这次怎么样？他能停，他能跟人讲一讲，然后重来，就不要重来了，他至少有一个机会给你去纠正， 对， 100米你跑60米停，你能停吗？对吧？他不能停，就是发令枪砰一响，中间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你都只能接受， 对， 然后最后去冲线。回到今年论论咱俩聊过一个节目，当时说的是马拉松冠军吧，是不是咱俩做的，就是冠军，对，冠军冲线了，第一名不是他，号码不带反了吗？ 号码不带反了， 对吧？就是说他是号码不带反了。 青岛马拉松， 后来又说是什么事儿来着？反正最后我忘了，最后出了一个，反正就第一名不是第一名，第二名变成了第一名。 哎， 当时我们就找什么？就找国际田联的，关于田径比赛的规则。 对， 因为马拉松是属于田径项目嘛，你是又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比赛，那你应该遵守国际田联的规则。那国际田联的规则是不论你出发先后顺序，谁先到终点谁是第一名， 没错， 对吧？这又体现了在体育比赛当中的相对公平，是吧？当然不公平在哪儿，不管谁先出发，对吧？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起跑线不一样，你是站到后边一点了，你的位置靠里，你是优势位置，不是优势位置，那可能略微的不公平，但是公平在哪儿，就是你看看最后谁先冲线谁是第一， 没错， 特别简单， 没错， 躯干先到就是第一，所以我觉得就这些点来看，就田径运动它的魅力啊，它真的是，我觉得体育就是从田径而来的， 没错，所以说运动之母嘛，也不单说它是所有运动的这个基础的技能哈，跑道都基础的技能，而且它的整个的体育精神哈，包括体育的整个的，现在作为生发出这么多大项，它一个本质的规则就是田径比赛。刚宋阳说这个，我觉得特别对哈，就是说，这个也是前几年啊，这个牙买加选手哈，在田径场上，尤其是这个短跑类的项目哈，牙买加选手当时这个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都说哈，分析这个说这个人种哈，他就适合跑田径运动，但是呢，我觉得从田径比赛，从另外一个角度，刚刚我们讨论这角度来说呢，他就是在 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和面临的很多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嘛，身体素质不一样，成长经历不一样，训练环境不一样， 嗯， 什么都不一样。但是站到起跑线的一刻， 嗯， 这一刻大家是平等的， 嗯， 就是在所有不一样情况之下，创造出来一个给大家公平竞技的这样一个舞台。起跑线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终点线对于所有人也都是一样的，谁先冲过终点谁获得胜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诠释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一种方式。 他就是你在这边没什么可说的， 没什么可说的，赢了就是赢了，说就是说， 对，你没什么可去就是说还有一些遐想的空间，没有， 就是很直接的，快就是慢，就是你就是快，你就是赢了，我就是慢，我就认输。 那你看中国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优势项目， 嗯， 女子铅球巩立姣， 对，嗯， 就谁扔得远谁第一嘛，这不太简单的事，你还有什么想呢？那么对于巩立姣以及其他这些铅球运动员来说，就是苦练你的技术、你的体能，然后你的状态， 嗯， 怎么样在那一刻把球扔得远。 嗯， 当然我们说的简单啊，它还有很多的技术动作， 对， 包括你的摆臂、你的旋转、你的惯性，怎么样做到把这球扔得远？但它就是谁远谁第一嘛， 没错，就是绝对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是裁判员打分， 嗯， 那裁判员，哎，他给我打高，他给我打低了，还有人为的因素，那个我们还可以去反抗。那最后，哎呀，我们没有得第一名，这是裁判员的不公平。 嗯， 这个田径上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就很公平。 对。 那你看这个我们的优势项目，我们来说一说这些田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优势项目。我看基本也都集中在女子上， 女子上 啊，铅球啊，巩立姣， 嗯， 这个非常有看点。 嗯， 女子20公里的 竞 走，杨佳玉啊，小将杨佳玉以及 刘虹， 老将刘虹， 嗯， 啊，这是叫做双保险。 哎， 但是你也有不知道啊，就是也有可能有意外情况的发生。我们还看那天的这个比赛。另外，就说实话，在田径项目上，中国运动员能够站到这个起跑线上就不容易了。 嗯， 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届田径比赛上一个大单子啊， 嗯， 你会发现很多项目咱们都没参加， 都是空的，都是空的。对， 很多比赛没有我们的这个身影啊。 是， 你是想看中国人？对不起，你都没达。 嗯， 叫没有达到达标线， 嗯， 你参加不了这个项目，它有限。 嗯， 另外马拉松， 嗯， 咱们也有三位选手 参加， 男三女三， 对，嗯， 都可以去参加。马拉松是8月8号，女子是8月7号， 嗯， 这个也关注。还有就是我们比较有想象的男子40×100米， 哎，没错，我也想说这个项目 啊， 嗯，对，因为刚虽然说这个田径很直接哈，我觉得唯一，嗯，不太直接的其实就是接力， 接力 啊，接力它 存在掉棒的时候， 掉棒意外情况非常多，而且接力的技术啊，整个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但是为什么话说回来，为什么男子40×100值得关注呢？其实我们看这个田径比赛，刚我们说到，除了这个百米飞人大战哈，大家最关注以外，其实最能够调动整个国家的关注度的，其实就是接力比赛。 接力比赛，啊， 接力比赛，它是田径一般都是个人的项目，但是接力它是一个团队的项目，所以这个团队项目一上来哈， 嗯， 哎，整个的这个民族热情就很容易被调动起来。 嗯，对， 尤其是今年男子40×100，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上次里约咱们男子的40×100成绩非常不错，应该是拿了第4名哈，差一步登上领奖台。 第四名，第三吧？ 第三吗？ 违规了。 哦，违规， 就是，前面有一个， 对对对，有一 个 队 违 规 的，我们是替补到了第三，拿到平台。 对对对，我们是替补啊， 嗯， 替补到了第三，实际啊是，这个算违规，我们就跑了第四。但是今年整个这个包括苏炳添呀，谢正业，整个的竞技状态近几年也都非常的不错。 嗯， 而且40×100这个项目啊，我们上一期节目说了乒乓球啊，不是上上期哈，啊，说这个乒乓球，而乒乓球它存在这种小技术，其实接力是一个特别讲究小技术的。你说你绝对速度再快，除非你最后一棒有一个像博尔特那样的，我是前面落20米，我直接能给你翻回来。现在博尔特已经退役之后，目前这么有统治力的选手， 嗯， 好像还后继没有出现，所以整个接力区的表现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同样是来自亚洲的日本队啊，今年的实力整个也是非常强。我看日本的整个的，不管从选手还是从观众，对于男子40×100接力也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亚洲人的这种在接力区的这种小技术，哎，相比那种粗枝大叶的那种欧美人，我觉得在40×100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有很大想象力的， 值得看啊。 嗯， 田径比赛基本上是从8月初 嗯 开始，田径最后一个大项目这么一个比赛，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奥运会，关注田径比赛，我们中国选手的发挥。 嗯， 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今天咱们接着来说跟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事儿。之前界内界外栏目当中呢，我们就提到了中国代表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些历史啊。其实我说了，要读懂历史啊，要了解历史。如果说你不是特别懂的话，你了解一下；如果你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多多少少你知道一点啊。这样咱们在茶余饭后聊奥运会，咱们聊天的时候，你有很多的这个话题，人觉得哎，你这个懂得真多啊，了解真多，知道真多。你看今年东京奥运会赛场上，我们中国代表团选手表现的也都不错啊，很多项目都可圈可点。哎，这些项目原来是什么样呢？最早一块金牌什么样的？中国代表团什么时候开始参加的这个奥运会？你这么一说，别人都知道今年谁得了牌，也都知道今年什么情况，但是你知道原来的事儿，嗯，厉害。这才是高手哈。所以今天界内界外，咱们接着就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接着跟大家来聊。我们还是请到的是曲怀。曲怀你好。 孙文好。 咱们接着来聊奥运会这事儿。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中国代表团啊，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么在奥运会舞台上的过往经历和历史。之前我们一是第一次啊，以新中国的身份参加的是1980年美国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啊， 对。 那么第一次实现金牌的突破是在1984年，同样是在美国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实现的啊。这样一下就打开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新中国，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啊，我们的这个我们叫龙的传人哈、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的不断的这种突破呀，然后不断的站上领奖台啊，不断的奏响五星红旗的。也升上五星红旗，奏响我们的这个国歌的一幕一幕留存下来，就从那会儿而来了哈。慢慢的发展，就是有哪样的一届奥运会是能够让曲怀让你记忆犹新的，或者你觉得哎，除了我们说第一次啊，第一次参加，第一次有金牌，然后又觉得它又是一个转折点或者一个历史意义的一个时刻呢？哪一届？ 其实，在中国，咱们国家第一次参加，无论是冬奥会也好，还是夏奥会也好，其实起点都是很不错的。那有两个点，我觉得是很对我来说，我能印象深刻的。第一个就是那84年奥运会，我们有第一块金牌，第一次升五星红旗，站在领奖台上。第二个是，如果从竞技层面讲啊，是大洋洋拿这个冬奥会金牌的时候。 哦，在冬奥会上实现金牌， 对，所以说他那一届拿了两块金牌。当时是因为我们的短道速滑和整个速滑，包括从乔伯姐那开始一直在为之奋斗坚持，这就又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对吧？一直坚持，然后没有拿到，但是到了大洋洋能够奏歌升国旗，这个时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其他，这是竞技层面啊，再到其他层面，其实我更多关注的是奥运会带给我们国家的变化是什么。除了竞技层面的，是不是大家对体育运动的认知理解，然后参与度能够有广泛的变化，大范围的变化，或者是能够带动更多人去参与去了解，哪怕去我就看一看都是可以的。 刚才你说的，其实在冬奥会上大洋洋获得的那个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哈。其实还有一届奥运会，如果你是从竞技层面的话，我也想说其实是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就又要说到刘翔。 刘翔。 对。刘翔其实他实现了在奥运会非常大的一个田径项目上，尤其是在我们说田径项分田赛和竞赛啊，田赛就像什么标枪啊、跳远啊、铅球啊、铁饼啊，在竞技就是竞赛上跑的这个项目上实现了金牌突破的一角，之前从来没有过。 对，这个你一说这个，我想起了当晚我看刘翔比赛时候直播的 情景。 嗯， 当时我在尼斯读研究生，然后我和我们班同学， 嗯， 坐在我们同学家的那个他那个房子外面那个阳台上， 嗯， 我们把电视搬出来，在阳台上就下是。夏夜纳凉嘛， 嗯， 我们边吃边喝，然后边聊。当时分成两个阵营 啊， 一个是我代表了 中国， 中国代表支持刘翔， 嗯， 其他我同学都支持法国的杜库雷，当时他最强劲的对手杜库雷嘛， 杜库雷， 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因为当时是相当于是欧洲时间嘛，那希腊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是晚上天已经黑了，哎呀那。漫山遍野都是蚊子，他们家住在郊区，都是蚊子给我们叮的。然后我们就看那场比赛的时候，特别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是刘翔冲线之后， 嗯， 我们所有的同学，法国同学，大概我们是七八个人吧，七八个除了我之外都是法国人，这几个人就纷纷向我祝贺， 嗯， 就很真诚的祝贺，说刘翔很厉害，翔很厉害， 嗯， 然后他能得冠军是确实是实力的一种。这种体现嘛， 嗯， 就是很真诚，完全没有，就是哎呦很酸，说你看我们国家没得到冠军，你们得到冠军了，哎呀怎么怎么样， 嗯， 但他们真的是很真诚，很客观的来认可这个事实， 嗯，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奥林匹克精神是什么，友谊团结， 嗯， 对吧， 对， 展现的很清楚，其实 淋漓尽致， 对， 啊， 所以当时我就在问你一说我就突然想起那个场景了，哎，之前很多年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 对，所以那一届奥运会其实谁也没想到， 对对，就是真的没想到刘翔能，因为我第一次见刘翔是在2001年的巴黎世界田径锦标赛的时候， 嗯， 我当时在组委会，然后嗯，当时中国拿了两块铜牌，一个是刘翔的110米栏， 嗯， 铜牌，然后是东鹏是进了前八，当时。 嗯， 然后另外一块铜牌是孙英杰的1万米，场地1万米， 嗯， 第三名。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俩拿完奖牌之后，我在运动员更衣室和休息室的时候，还分别跟他俩合了影。 嗯， 我印象特别记得特别清楚。然后那个时候刘翔很年轻，就我们没有想到刘翔后来会能称霸整个大满贯百一栏的大满贯得主，然后称霸百一栏这个项目，包括打破世界纪录。 对。 包括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冠军，甚至差一点世锦赛的第二块金牌差点拿到，要不是当时罗伯斯犯规的话， 嗯， 打手犯规的话，他就是又拿一块金牌了。所以你说这个是真的是高光时刻，中国整个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吧？ 对， 不仅是中国田径项目的高光时刻。 对，因为当时2004年应该他还是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追平了世界纪录。 对，对，对，对， 对，后来应该91吧，12秒91。 对， 后来他创造了12秒88，又打破了那个世界纪录。 没错，没错。 嗯，所以那一届的那个奥运会也是让这个所有的中国人啊觉得，嗯，一下又找到了那个非常非常辉煌的一种自豪感啊。 对，因为从中国的，参加奥运会的田径的历史上看，我们最早的。大家印象最深的是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王军霞这一波。 王军霞， 对， 嗯， 对，王军霞拿了两块奖牌，一块金牌，一块银牌，万米和5000米， 嗯， 当时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嗯， 这个让我们觉得中国的田径项目已经是，当然后来还有竞走啊， 嗯， 王丽萍他们的竞走，已经是整个世界上我们能占有一席之地的这么一个位置了。 对，那是长跑了。 对，因为竞走一直强项，一直以来都是强项。那在田径其他项目上，我们一直没有什么优势。 其实最早你要说这样的话呢，也不能说最早了，就是近些年来中国在奥运会上田径的表现，其实田赛要优于竞赛。就前些年啊， 当然当然， 前些年， 对， 包括跳高、跳远、女子铅球。 铁饼，对， 甚至 女子标枪， 女子标枪，这些就是田赛上的表现要高于竞赛上，但是现在看来有点齐头并进了， 嗯， 我们的竞赛上来了，包括男子百米， 对， 对吧？现在我们男子百米也很 接力 哈， 对， 所以 男子100、男子200、男子4×1的接力，对吧？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而且他的表现。 不是以他拿冠军为主的，为最终标准的，而是以他的进步程度为标准的， 对整体的一个上升。 对，而且包括像女子铅球，龚立娇依然维持在世界最好的水平这种状态下，包括女子标枪、铁饼都非常好。 然后传统的优势项目呢，还继续保持，像竞走， 对 吧？对像陈定啊， 嗯，对。包括刘虹， 刘虹啊，又重新回归， 嗯， 所以这些优势还在不断的继续。 东京奥运其实是非常有看点的，就是无论从中国的备战，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顶尖选手的一些状态， 嗯， 因为后来因为比赛退市，我知道有些运动员就选择了退役了， 嗯， 因为确实就整个运动员的这种巅峰的这种状态维持起来非常困难， 对。 然后包括这里还有因为国外运动员还有很多赞助商的问题， 嗯， 他都是业余的， 嗯， 业余运动员，业余运动员没有赞助商，这一年之后他就无论是训练 生活 都 过不下去， 都会很困难，运动员的比赛表现就会有很大影响。 啊，中国代表队参加奥运会的整个过程啊，我们从80年第一次，84年夺金，然后说到现在中间的一些高光时刻哈，我们简单的给他这个重新回首了一下哈， 嗯，对。 但是其实回首，我们现在回首是竞技层面的一个回首。 嗯， 刚才其实曲华提到了一个奥运会在这些年来对于中国人老百姓， 嗯， 大众对于体育理解的这种改变， 嗯， 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对， 所以这个我们也从头捋一下啊。80年那会儿，80年代、90年代，我们对于体育的理解其实是跟随着奥运会的转播，跟随着奥运会我们的参与。一代一代来的， 也恰恰是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初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对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解、认知，包括关注它的发展，恰恰是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 嗯， 就是80年代开始，80年代初期，因为无论是战争的原因，还是抵制的原因，就整个的。奥运会的奥林匹克运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嗯， 无论他从经济层面的，包括他运动发展的，后来是因为萨马兰奇上任之后做了巨大的改变，使得奥林匹克运动从低谷开始爬坡， 嗯， 从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一直到78年的汉城奥运会，就是现在的首尔，那时候叫汉城奥运会，一直到那个时候都受到了外界巨大的质疑。 嗯， 包括洛杉矶奥运会怎么举办，谁来出钱？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了，不会出一分钱。 嗯， 你们自己去想办法钱去，就逼着国际奥委会和洛杉矶奥运会的组委会，包括洛杉矶市市长去想办法筹钱，筹备这届奥运会，一直到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之前，依然没有达到举办奥运会的基本要求。甚至包括汉城奥运会当时是有非常大的风险，举办风险，因为汉城奥运会当时是那时候南朝鲜和北朝鲜之间还有很多的问题， 嗯， 没有解决，所以汉城奥运会也是一个风险系数很高的一个奥运会。 嗯， 汉城奥运会的歌曲是什么？ 手拉手啊， 对 ，Hand in Hand， 嗯， 然后那兄弟姐妹那几个人唱的嘛， 嗯， 所以说到了88年奥运会。那时候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根本解决，但是他的关注度已经逐渐的提高了。 这个关注度其实是随着电视转播的这个出现，啊， 没错，视频是最最重要的一项运动的推手，发展的推手。 嗯， 如果没有电视转播的话，那当时这个电视转播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随着整个硬件的普及之后，大家变得哦，这项目真正的走向了千万人家， 对， 走进了百姓家， 嗯， 人每个人的这种关注度都会集中在这儿。那甚至包括比如说88年奥运会，但是88年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卖的钱总额度和84年奥运会相差无几。 嗯， 为什么没有提升？就是当时说它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还有一些危机存在， 嗯， 所以没有提升上去。但是即使它卖，不管它卖了高于多少钱，低于多少钱，都不影响。全世界的人民去关注奥运会，因为大家都能看到电视转播了。 88年要说的，当时我们中国国内其实电视普及率也不高，啊， 还行吧， 电视普及率 挺高的吧，应该就是城市的没有问题。 嗯， 城市也都是小的那种，对吧？ 因为当时88年已经有电视直播奥运会了， 啊、 对、哦，而且88年奥运会最强的是因为在汉城， 嗯、 是在韩国。在韩国进行，跟我们国家的时差， 时差几乎没有， 对， 几乎没有时差。 虽然他很多比赛，你记不记得，比如说男子百米决赛，往往都是在晚上比赛吧？ 嗯、 他是在白天比赛，中午比赛， 嗯、 他是为了迁就欧美的 时差问题， 对、 啊， 主要迁就美国人的观看习惯。 嗯、 所以说那个时候8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看的电视百米的直播都是烈日当头的时候进行比赛。 嗯烈日当头进行比赛。 对，所以说就是。过了88年奥运会，那一直到92年，虽然大家关注的依然是纯竞技层面的，尤其我们国家的观众关注纯竞技，包括92年我们在巴塞罗那的一个滑铁卢金牌数锐减这种状态、 嗯， 但是那些都不影响我们对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 其实你看，通过这样的关注，刚才我们说像说大众的这种发展哈，就是一直我们说中国是这个乒乓球王国， 嗯。 对吧？ 嗯， 人人都打乒乓球。 对， 为什么是乒乓球王国？那我觉得是因为在奥运会当中取得了好的成绩，有了那几代的高光的时刻，让我们中国人觉得打乒乓球就是我们非常重要一个体育运动。那你比如说，我就说咱说奥运会对于老百姓的影响啊， 嗯、 中国也是自行车大国呀。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工具和运动两码事。 所以为什么没有说形成那么多的自行车的比赛，和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自行车的这种运动，而它只是一个代步工具，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没有出现像邓亚萍啊，像这样的高光人物的带领。 嗯、 大家觉得哦，自行车就是一个通勤工具， 嗯， 乒乓球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东西， 对。 因为你有人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拿到了金牌，有人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就应该打这个东西。 对， 就是这是带给大众的影响嘛。 对，因为你知道乒乓球哪年进奥运会吗？ 哪年？ 88年。 88年， 就是刚才我们说88年。为什么？因为韩国是乒乓球强国， 嗯， 而且那时候韩国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了， 嗯，经济发达， 对韩国的。那些选手跟真的跟中国是不相上下。 嗯， 那时候打这个世乒赛也好，还是奥运会也好，非常激烈，就是中韩之间的对抗。所以说，这又说回来了，东道主对比赛项目的选择的这种优势， 话语权 逐渐就体现出来了。 嗯， 对吧？所以当年88年把乒乓球引进来之后。我们应该感谢他引进来这个项目，当时只有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四个项目， 嗯、 后来增加了 团体， 不是、嗯、混双， 混双啊， 对。但是对不起，就是这些金牌都是被中国队基本在包揽， 对，中国队包， 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去拿更多的金牌， 嗯、 对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哎，那我们对某一项运动的。认知和认可以及关注度不断的增加，热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就是因为奥运会这个大平台， 对 对吧？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其实大家对奥运会有哪些项目，可能大家都已经记不住了， 嗯， 对吧？我们俩也聊过，真正奥运会这些项目哪些是职业化的，哪些能够有商业化市场运营的， 其实也不多， 不多，很少， 很少，嗯， 对。但是这个不妨碍大家对更多运动的认可。 对 和了解， 没错，这个不妨碍大家因为看到奥运会，看到自己国家的选手在上面争金夺银、 嗯、 而引发了一整代人对这一项运动的热爱，这个非常关键， 没错、 嗯、 包括比如说我们上学时候都打排球，甭管你身高高还是身高不高，都 打 排球、 嗯、 打 排球，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08年小轮车引入到北京奥运会中之后、 嗯， 国内的小轮车运动就蓬勃发展， 对， 因为奥运会是一个窗口，打开之后，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更多的精彩的比赛项目， 对， 运动，它的丰富、它的多元化以及它的这种普及程度， 嗯， 我们都知道这项运动，哦，这个运动好，没有见过，包括现在攀岩，在国内有多么的时尚，再不说不知道。攀岩馆都很难约时间的、 嗯、 去了之后是满的，人都很多，你半天排不上爬吧， 对，排 队， 排着， 就大家都想象不到其实、 嗯、 所以呢，所有的运动其实它是有各自的魅力， 但是我们是通过了奥运会这个窗口，甚至其他的这种世界比赛的窗口，包括电视转播， 嗯， 视频的播放观看，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运动。 对，带动了整个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这项运动的蓬勃发展，太重要。当然李娜没有在奥运会上夺过这个网球金牌， 嗯， 但是李娜在她的这个网球的这个职业比赛当中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 嗯， 带动了那一整代人打网球。 对呀，啊， 当然再说回到这个奥运会，就是因为刘翔在奥运会上的高光时刻带动了大家对于田径运动的关注。 对， 那大家对于田径运动的关注之后，你不得不说现在田径运动的发展是不是受到了那会儿的影响。 嗯， 为什么现在一下你看它是时隔十几年的时间， 嗯， 又涌现了一批田径的高手， 嗯， 那是不是因为当年看了那样的比赛发现我们还能跑这么快，那咱们也加油干吧。 我相信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 包括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看之后，那可能当我们为人父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孩子参加一些田径的运动，无论是什么项目，因为我们觉得哦，那个是一种对人的品质和性格的一种培养，可能每个人认知不一样，但一定有影响。 对 对，即使当时没有影响，但对未来，对十年之后我们变换角色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说到这个奥运会，不仅是我们职业运动员这些年来中国代表团的这个不断的历史性的突破哈，其实也因为奥运会这些年来我们中国代表团不断的参加，引发了间接的影响了中国我们大众这个老百姓对于体育运动的爱好啊，这种热度上升。其实说到08年奥运会之后，整个我们对于大众参与型赛事的这种认知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哈。 没错， 那会儿谁能想象到还能跑马拉松？谁能想象还能参加铁人三项赛？ 嗯， 谁能想象到还有这么多的我们还可以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去参加这样的， 嗯？ 就你真是想象不到。 而且其实08年奥运会带给我们真的大家当时想象不到，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包括我们从2014-2015年。跑步运动的这种爆发，包括铁人三项后来的这种普及，包括其他项目运动的认可， 对， 一定有关系。 嗯， 这个是一定的，这个毋庸置疑， 关系太大了。 对， 你想，如果没有08年奥运会的话，会不会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对，没错。 其实它对于城市的建设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因为有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不是就带动了一大部分的跑步爱好者都说是北京的跑步圣地，中国的跑步圣地？ 对，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除了像奥运会这样的，除一个城市出现一个马拉松之后，它有个固定的赛道之后，赛道周围的变化是什么？举例子，比如说沈阳，沈阳马拉松赛道周围出现了无数个篮球场、网球场以及足球场，小人五人制的啊，场地条件非常好。这整个赛道周围这一圈40几公里周围出现很多，最重要的，他们都是免费的，无需预约，无需花费，支付任何的现金或者花钱，你都可以随时去玩。每一次我跑步路过，都是场地上都有人在用，非常非常的好。这为什么？这除了跑步之外，就带给了更多项目的参与的机会。 对，这是奥运会带给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改变哈。 对， 我说到前一段时间去崇礼看看他们那崇礼冬奥场地的建设，真的是如火如荼啊！整个崇礼区现在就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大工地啊，这是真的是。但是你可以想到，虽然现在可能城市的这个风貌啊、景观啊、路面啊都不是特别的好。但其实你闭着眼睛想象一下未来2-3年之后的样子，那就太棒了，那个地方， 没错， 就是这个改变太大了。 这让崇礼，我觉得肯定是要提前发展了几十年 啊。对，真是， 对吧？ 真是这样， 让崇礼变成一个真正是现代化的、有各方面能力的这么一个运动小镇。无论是它有运动属性吧， 有运动属性， 对 对， 无论是夏季的还是 冬 季 的， 对，所以像包括马上要举办的崇礼举办的各种活动，体育项目、比赛、音乐节等等，都是对崇礼小镇的一个推动。 是。好了，今天咱们关于奥运会的这个节目就聊到这里。今天我们来说了这个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一些历史啊，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奥运会，同时最重要的是迈出自己的腿，迈开自己的腿，开始自己的体育运动啊。谢谢曲怀，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